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七回。却说那谢涛一贯自诩为端方君子，却被幼子撞破了好事，当时脸色又青又绿，可偏偏谢之方又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情状，令他无法发作。恼羞成怒下，他拾起董姨娘散落一地的衣物掷在他身上，斥道： 还不快去。 董姨娘惨白着花容，潦草穿好衣裳，慌里慌张地遁去了。谢涛整理好衣冠，咳嗽一声，努力端出持重的严父模样。 想看什么书直接管我来要就是了，苍头苍尾的不像个样子。 谢之方浑然不惧，吐了吐舌头道： 父亲公务繁忙，儿子怕给您添麻烦，这才自己动手的。对了，您还没回答我呢，您方才和董姨娘是在做什么？董姨娘又哭又叫的，好生奇怪。 谢涛脸上挂不住，挥了挥袖子： 哪里来的那么多话，这都什么时辰，还不快去歇息。 哎， 谢之方十分清脆地应了一声，又想起了什么。 对了，父亲，听说您这里有不少上好的湖笔，能不能赏儿子一支？还有，儿子贪玩不小心将砚台摔破了个角，不知父亲 看中何物，拿走便是。这书房种地以后不许擅自来去，记住了吗？ 谢涛哪有耐心听他在这唠唠叨叨的，提起衣袍就出了门。谢之方高声应了，目送着父亲远去，这才小心翼翼上好门栓，将仍然躲在柜子里的姐姐扶了出来。柜子里的空间逼仄闷热，兼之又羞又惧，谢之真惊出了一身香汗。他伸出玉指点了点谢之方的眉心，半是着恼半是担忧。 阿唐，你行事怎么越发肆无忌惮了？你知不知道刚刚你忽然钻出来，几乎将我吓死。 谢之方捉住姐姐的指尖，拉在手里晃了晃，撒娇道： 姐姐莫气，我不过是一时兴起想要吓吓他们，更何况若不用此法让他们快点离开，耽误的时间长了，万一被他们发现姐姐踪迹，岂不与你的名声有碍？ 他毕竟是个男子，看见了也没什么，往好听了说叫风月，难听了也不过是顽劣，但礼教对女子从来严苛，他不能冒这个险。谢之真听了免不了百感交集，一面欣慰弟弟终于开始懂事，一面又心疼他这么早便洞悉人情百态。姐弟二人背着众人耳目，悄无声息地溜回流光院，自去安歇不提。且说那董姨娘经了此夜这一番惊吓，颇觉无地自容，索性便装病不出了。这一回一贯对她轻言细语的谢涛也觉得难堪，一时拉不下脸去见她，加之公务繁忙，竟然破天荒地晾了她半月有余。董姨娘不由着慌了，蹙着一双柳眉思虑半晌，找李嬷嬷近前耳语了几句。第二日暂时主持中馈的李嬷嬷偶感风寒，高热不退，病倒在床上，连话也说不出了。等着发放对牌好去办差的下人们顿时群龙无首，面面相觑地坐了半晌，去找谢涛示下。谢涛此刻也分身乏术，焦头烂额地挥了挥手道： 哎，找我做甚？去请董姨娘。 姨娘说她头疼得紧，这一时半会儿恐怕好不了，还请老爷另请高明。 谢涛心中略有恼意，什么头疼啊，不过是恃宠而骄的手段罢了，这样的伎俩这些年来董姨娘已经玩过不知道有多少回。他沉吟片刻，到底不耐烦和一介妇人多加纠缠，起身前往兰香院，打算哄一哄她接过此事，没成想在半路上竟然迎面遇见了谢之真。 谢之真落落大方地对着父亲扶了一扶，声音温软。 父亲。 面对这个令他颇为满意的养女，谢桃也多了几分耐心。 啊，是真娘啊，你这是要去做什么？ 女儿一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真淑娴静，她鲜少在后宅中遇见她。 女儿这是要去寻父亲的。听说李嬷嬷身体不适，诸多杂事无人理会，女儿不才，愿为父亲分忧。 谢涛愣了愣，充满审视意味地仔细打量她。一转眼，当年那个垂髫女童已经亭亭玉立，一举一动颇有大家风范。按理说，过两年也该给她说亲下定了。大户人家的女孩子，在闺中时学习理事管家算得上是个基本功，她既受顾娇所托，便应该好好教养她才是。这一方面是她这个做养父的太过疏忽了，可是女儿一向没什么存在感，能不能管好家呢？她不由得迟疑道。 啊，你 似乎是猜到父亲心中顾虑，谢之真自信从容地迎上他的目光。 府中诸事皆有旧例可做参考，若是遇上女儿也拿不定主意的，再去请教父亲便是，总不至于出什么大错吧。 他这么说来倒也无甚大碍。谢桃顿时歇了去找董姨娘服软的心思，对众人道， 自今日起，一切后宅事务皆由大小姐做主，姨娘既然有病，好好养着身子就是，不必再为这些事烦心了。 主母去世这些年，董姨娘得尽专宠，风光无限，可这一次从不理事的大小姐竟然毛遂自荐，而老爷也欣然允了她管家之权，对董姨娘颇有些嫌恶之意。下人们见了，内心各自将小算盘打得啪啪作响，没准儿谢家的天真的要变了。琵琶跟在谢之真身后，等回到流光院后方才开口问道， 小姐，您不是一直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吗？如今为何又…… 谢之真低垂眉眼，长睫有如压雨，在眼下刷了一层淡淡的阴影。 之前是我太过狭隘，总想着能忍则忍，左右不会在这个家待一辈子。然而阿唐说的没错，既然避无可避，倒不如赶尽杀绝。 这些日子他认真地想过良久，留着董姨娘在终究是个隐患，他也不怕对方暗中为难自己，却怕他对弟弟下手。既然谢之方想要彻底挖去这个毒瘤，他和弟弟自当同进同退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